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播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46集，上楼梯时又感到有些许摇晃，东树止步回头，看向跟上来的明日香。他尽管面带惊惶之色，还是点头示意自己没事。 我没事，这么晃，应该不是建筑的原因吧？ 我觉得不是，感觉摇晃的间隔变短了。 可能是又要来大地震了。 可能是。 二人在官邸里，他们从与宅邸相连的二楼进入，在各层查找，来到第五层层顶。东树用手电筒照向走廊，发电设备看来已经停止，应急灯也不亮了。官房长官室的标志出现在眼前，东树打开门进入，室内一股潮气。这是一个朴素的房间，只有桌子和简单的会客摆设。东树回想起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官房长官那张官僚面孔，他就是在这里写稿应付媒体报道。桌面上有一台小座钟，东树拿起它。 怎么样，能用吗？ 正中靶心，是个电波计时器。 我们运气不错。 官房长官迟到了可不行。 东树说着环顾室内，没有再看见钟表，抽屉里也没有收获。官房长官室旁边是官房副长官室，二人也进去看了，只有一个普通钟表。 终于来到这间了。 东树指着首相办公室的门，他打开门，迎面是一张大桌子，沙发环绕摆放，里面放着一张厚重的书桌。东树朝前看去，吓了一跳，成灾坐在椅子上。 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 这个问题我问你们才对，来干什么？ 我们在找计时器。 计时器？ 电波计时器。 东树复述了和何赖的交谈，成灾表情淡漠的点点头。 的确，准确的时间也能拿来交易。不愧是干过黑社会的，那么你们也属于要自杀的一方了。 还没定，不过知道准确的时刻也不错。 成灾眼珠往上一翻，望着东树。 所谓时刻，不过是人为制造的。古人以月亮的圆缺和太阳的移动来把握时间，这就足够了。 还没有放弃建设新世界？ 没有理由放弃，只要活着就要有目标。 P13 现象之后，何来他们就不在了，人这么少能干什么？ 天助自助者。 你说什么？ 我是说，如果希望得到好运，首先你自己要尽最大努力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如果最终还是要死，那时候我就会认命，但是在那之前我不会放弃，我执着于活着。 何赖他们也执着啊？ 那不叫执着，他们想得到的不过是重来一遍而已。 重来一遍？ 利用 P13 现象也许会产生新的平行世界，但你不要忘了，那并不意味着死了的人就可以穿越过去。我们容易认为自己是从前一个世界穿越过来的，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，是这个世界产生时我们同时被制造出来的。宇宙为了不发生悖论，制造了平行世界。假如是这样，我们就不可能返回原来的世界，一旦返回就会产生更为复杂的悖论。 会变成什么样？ 如果在发生 P13 现象时死去，那么在某个平行世界中就会产生跟这个人完全一样的人，实际上跟原来的人并不是同一个人。无论如何，原先的人客观上就是死了。 东树仿佛眼前一亮。 的确如此，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穿越到平行世界了。 东树，你过来。 成灾站起来，他站在窗边，那里放着一架双筒望远镜。他拿起望远镜递给东树， 用这个看看市区，亲眼看看东京是什么样子。 东树走到成灾身边，他望向窗外，不禁愕然，展现在眼前的景色完全变成了单色，深灰色， 用颜料画画时，洗笔的水最后总会变成这种颜色。所有东西都是同一色彩，而且因为一直下着暴雨，让人看不真切市区的情况。东树把望远镜贴在眼前，调整焦距。最先跃入眼帘的是浸在泥水中的信号灯。曾经是道路的地方，泥水哗哗流淌，水下情况复杂，处处卷起漩涡。 积水太严重了。 没错，根据我的调查，现在脱身的路径只有一条，而且如果水位再涨50厘米，我们就完全逃不掉了。 怎么会这样？ 是地震的影响，地基在下沉，严重的地方下沉了将近2米，大雨不停，加上地面下沉，积水也就不可避免。 是这样。 这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？ 东树侧着头表示回答不了。 是什么？ 这意味着大家期待雨停水退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。如果地基继续下沉，可能会沉到海平面以下，水没退就先饿死了。 真的会这样吗？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结果。 东树无言，他确实没有任何依据做出其他假设。 想要活下去，必须马上离开。我自然要走，白木太太也已经做了准备。我们会带上小美宝和永仁，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。 可是，这样的天气，该怎么走啊？ 如果有可能放晴，那不妨等等。但是我想，应该不会了。 蔡蔡美小姐呢？ 我无论如何都要带她走，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如果我们不在，她可能会自杀的。 程灾脸上的神色阴郁起来。程灾说着，看看东树，又看看明日香。 行了，不要说丧气话了，你们也照我说的做吧，一起离开这里，否则是不可能活下去的。别把它当作是忠告，就算是我的请求吧。我说了很多次，根据你们是否一起走，我们的生存概率会有所不同。 东树和明日香对视，明日香垂下了视线。 给我们一天时间吧，让我们考虑一下。 程灾焦躁地摇头。 这一天里难以预测事态会恶化到什么地步，所以才这么着急。 明早之前我一定告诉你。 程灾叹了口气。 那好吧，明天早上出发，不能再拖延了。如果要跟我们一起走，在这之前准备好。 明白。 何赖把东树交来的电波计时器和其他时钟摆在一起，脸上浮现满意的笑容。 这下子有6个了，跑得最快的和最慢的都算在内，他们之间最大的误差在20秒，正确的时间就在这20秒之内，应该没错了。 计时器收集的越多，时间的差异幅度越大，这样的话取平均值也可以吗？ 不能确保万无一失，可也没别的办法了。 问一个问题行吗？ 什么问题？ 你打算怎么死？ 听了东树的问题，何赖咧嘴一笑。 哼，你还在乎这种事儿啊？ 你也知道，必须在至关重要的13秒之内断气。 没错，哪怕还有一丝气息，就算是失败。死亡过程必须很快，不能用冷兵器。虽然砍头能很快就死，但哪有断头台啊？所以，我预备了这个。 何赖掏出一支手枪，其上闪烁着黑亮的不祥的光。 你从哪儿弄到的？ 找计时器时发现的。我试过了，装着子弹呢。把它这样。 何赖做出把枪塞进嘴里的动作。 一扣扳机了事，轻轻松松，快速无痛。 小峰先生，你们也想用同样的方法吗？ 二人不知为何没有答话。 他们说想其他方法，毕竟我用完他们接着用，可能会来不及嘛。再说了，他们又没玩过枪。不过办法多的是，最干脆的就是跳楼，从官邸楼顶跳下来，也可以立刻就死。 东树明白小峰和户田面露不快的理由了，他们还没有定下寻死的方法。 真的不打算再考虑考虑吗？像刚才说的那样，并不一定能从这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 在这个世界死去，这里的人生就是真的结束了。虽然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一个和你们一模一样的人，但本质上那并不是你们自己了。 小峰向东树转过脸， 我们都是想好了才做的决定，所以别再劝了。 明明是你自己犹豫不决，因为自己下不了决心，所以想从各方面质疑已经决定了的人吧。 东树瞪着何赖，但随即又移开了视线。 也许是吧。 何赖显得惊讶，似乎东树直率地承认在他意料之外。走出何赖等人的房间，东树来到食堂，明日香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手里端着茶碗。 嗯，喝茶吗？ 啊，不，我不用。 东树坐在他对面。 有答案了吗？ 明日香点点头。 嗯，我决定不跟承载先生走，我不折腾了，我采取何赖他们的行动。 在发生 P13 现象时自杀吗？ 我做不到啊，创造新世界之类的事儿，我真的做不来。当新世界的夏娃，我投降，认输了。对不起啊。 你没必要跟我道歉。 那你下定决心了吗？ 没有，我还在犹豫。我想，要不先收拾一下出发的行李吧。 明日香垂下视线，两手包拢着茶碗。 说实话，我也想过，如果你走的话，那我也跟着你走。我不想当夏娃，但如果是跟你在一起活下去，也可以。可是，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吧？建设起承载先生想要的新世界一定更难，所以，我虽然喜欢你，但我真的做不到。 他的声音在颤抖，眼泪簌簌地掉落在桌面上。东树心乱如麻，他手足无措，只能起身绕到桌子另一侧，把手搭在明日香肩头。明日香握住这只手。 对不起， 他重复道。 够了，这就够了，不要说对不起。我哥是理想主义，而且没有人知道谁对谁错，何况是在这么一个世界，最可靠的只有你自己的感觉。 谢谢。 他抬起脸，热泪盈眶。 我是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？ 如果我走了的话，也许见不到了，可是我不走。就现在，我下定决心了。既然你这么坦白，那我也直接说了，我不能丢下你自己离开，我也留下。 明日香摇头。 不行，是我拖累你了。 不是你拖累的，我不怪你。留下是我自己的选择。 东树回握他的手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